曾经故事中的主角不是别人，就是你。舒雅的第六感，陪你回味老歌，重温感动过我们的旋律。舒雅的第六感。 周杰伦，人们在陷入爱情之前，往往都会憧憬自己能够拥有一份浪漫绚丽、感天动地的情感，恨不得和所爱的人将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所有浪漫刺激的情节经历一遍，然后站在天涯海角之处，向世人宣布自己拥有坚贞不渝的爱情，历经磨难仍然是不离不弃。但很可惜，那只是电影。浪漫的核心讲究的是心意，只要对方用心去做了，其实并不用特别在意最后出来的那个效果。升华 不是浪漫的前提，简单当中也可以蕴含极致的浪漫。现如今在这个节奏越来越快的社会，各种各样的事情早已经把人的时间和精力榨干了，如果这时候还有人愿意陪着你骑单车、吹微风、数星星，那么就请你好好的珍惜它吧。甜美轻松活泼的舞曲，来自蔡依林演唱的《日不落》。继续有请 R&B 教父陶喆来听到这一首《黑色柳丁》。 黑色的柳丁，我只有一个蓝色的感觉，不要问我为什么呢。 很想说但又觉得没有话好说，我只恨我自己逃不出这监狱。或许我

若你碰到他，来自蔡健雅。我们总是太习惯于作茧自缚，将自己困在过去，哪怕你爱的人早已经在离开的那天消失不见，所有都是关于自己的纪念。节目的最后要为您放送到的歌曲是来自孟非传演唱的《不值得》。今天舒雅的第六感就是这样，我是舒雅，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除了想你，除了爱你，我什么什么都愿意。翻开日记，整理心情，我真的真的想放弃。你始终没有爱，在敷衍我，一次一次忽略我的感受，我真的感到力不从心，无力继续。 不值得想起，不值得哭泣，啊哦，这段感情早就应该放弃，早就不该让我浪费时间找奇迹。这样的你不值得我恨你，不值得我为你而坏了心情。决定不为你而毁了心，放弃。

懂珍惜谁，无论最后谁伤了谁，当结局再一次轮回，问心无愧，这骄傲的借口我说得好疲惫，拼了命忘记到最后却发现却无法后退，放手就放得干脆，何苦再留借口去后悔？爱没有谁对不起谁，只有谁不懂珍惜谁。我为你流下的眼泪，痛彻心扉，谁来安慰？如何面对？与你每分每秒都是那么。我慢慢去回味，爱没有谁对不起谁，只有谁不懂珍惜谁，无论最后谁伤了谁，让结局再一次轮回，问心无愧，这骄傲的借口我说得好疲惫，拼了命忘记到最后却发现到最后却发现事与愿违。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me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C'est trop long, c'est incroyable que je peux vivre comme ça. 所谓了，就静静的看清楚，难以难舍，泪还是热的，泪很冷的。 出行总无忧。 各位好，欢迎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温度90摄氏度，最低温度零下30摄氏度，北风4至5级，早晚温差大，请注意多添加衣物。

睡了，在我心里面。 起我不会说，你要求你承诺，也许我不会做，你要我写的歌，因为我不是一个好的诗人，也不是一个好的爱人，但也许我可以陪我不是一个好的诗人，也不是一个好的爱人，但是只要你轻轻地呼唤我，我就在你身边。 里轻轻洗去你的脸，

谁比较适合而寂寞，自己负责。 在我身旁， 我 看到无穷远， 等一个新世纪为我开一片天。 多少爱，多少梦，才能抓得住永远？ 向前飞，逾越轮回。